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您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制作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今晚呢是12月24号平安夜，天主教会呢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大日子。他诞生的时候呢一无所有，只有爸爸若瑟还有妈妈玛利亚陪着他，一家三口呢在简陋的马槽边迎接天使呢所带来的好消息。所以呢平安夜这一天呢也是贫穷人的日子，因为呢天国是贫穷人的。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能在这么神圣的好日子里呢，我们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呢由我 Peter 然后来跟全球听众朋友们共度这个美好的夜晚。那今天呢因为是特别节目，所以呢还是蛮紧张的。我们今天在场呢邀集了三位教育志工，还有两位呢在台南跟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开心的平安夜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录音现场的三位教育志工。第一位呢我们先来介绍饶杰瑞博士，现在我们先请杰瑞老师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您可以用您的母语英文来做开场白。 Hi， 大家平安。I'm Dr. Rao. I graduated with a PhD in plant breeding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Then I worked for many years at the American School in Taichung as a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 And now I'm working at Zhongzheng University at Qingjiang Zhongxing as a part-time instructor and also helping with the English Fellowship at Chuan'ai Church in Jiayi. 杰瑞老师呢，本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物育种博士，然后现在呢是在台中美国学校高中部当科学教师，国立中正大学清江中心的兼任老师，还有嘉义传爱教会的宣教士，他负责国际学生的英文主日敬拜。杰瑞老师，你有没有想要跟美国的听众朋友还有家人说几句平安夜想要问候的话？ Welcome to all those listening from America or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第二位来宾是何德华老师，我们先请何德华老师来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各位亲爱的全球听众，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祝福你有美好的夜晚。 怎么那么简短？老师，你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好吗？来宾何德华老师呢，是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的硕士，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博士，现任呢国立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教授。何德华老师的先生呢，就是杰瑞老师。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把先生带来的感想吗？ 非常兴奋，因为从来没有跟我先生同台在广播节目上面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联手演出，精彩可期。 是不是有在家里上演过寻什么记的 寻 X 记？ 我看杰瑞老师笑得很尴尬。请那个何乐老师来分享，就是上次您也来我们节目中，就是参与那个母亲节特辑的广播节目，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其实全球有500多人听过，老师你要不要感谢一下他们？ 太好了，我觉得只要有5个人听我都已经非常的感恩了，有500个人简直是超过我所求所想啊。 那里面有包括美国跟法国的，所以老师英语 OK 以外法文可以吗？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吴志扬，非常欢迎各位收听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新年快到了，学期末了，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有个愉快的假期。 好，接下来我们来第三位教育志工，他应该是被冷落很久，对不起，他才是我们那个本系大老板， 还没有当大老板。 好，接下来第三位老师是唐世哲老师，他是国立中正大学大传系的专任老师。那先请唐老师来简单向全球听众朋友问候。 各位听友大家好，那很高兴第二次能够回锅这个节目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听说我那集听收听也有200多人 了。对，也是全球性的 哦。是是是，真的是不简单。 那一集有美国留学生和美国修士，他们都在美国念大学，所以对老师那集特别有感触，所以老师您要不要也跟他们就是简单的问候一下？ 各位修士跟朋友们大家好，那祝大家圣诞愉快。 老师你有没有想要祝福他们，就是书还是要念但是不要去跳楼？剪掉吧，剪掉吧。这次的重点就在我们连线到台南，这是不花成本但是却很花时间的一个好事。那我们先请那个台南的 David， 我们先请他来简单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David， 很高兴这次能来参加这次的录音，这是我的荣幸。 好，然后还有就是卷毛。 Hi 大家好，我是卷毛，不好意思这次是被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我很荣幸再次来到这边讲话这样。 哦、我要来介绍一下那个 David。 David 就是他现在就读于国立台南大学应用戏剧创作学系，然后他的特点是争取第三名。哇、wow! 卷毛呢，他也是国立台南大学 大同学啊。 你可以让我念一下吗？那个我们旁边一个小字要念吗？ 那个字超小的，可以无视 了。好，好咯，他现在应该是那个系上潜力股，是不是？ 也雷到那样吧。 好， 我很谦虚的。 好，他们两位呢之前也是来我们节目参加表演这条路的录音广播，然后也是全球也是500多人听，然后法国人那边也听得到。你们会法文吗？ 哦，我现在在学法文。 Bonjour, ça va, ça va. 我还会撒驴撒驴。 其实今天他们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他们要扮演的是卡拉夫王子，一个是杜兰朵公主。他们上次已经向那个纽约大学的戏剧系问候，我听他们讲说感觉还不差啦。 纽约大学不差吗？ 那今天呢，我想说我们来换个学校好了。在场哦，我刚忘记介绍唐世哲老师的那个毕业母校，也要来讲一下，不好意思。唐老师呢，他是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新闻系硕士，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传播研究系的博士，现在是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那梁红跟卷毛，你们是要问候爱荷华还是要问候康莱尔？你们要哪一个？ 我问候康莱尔好了。 根本就是名校情节。 你好坏、啊、 我没有。 我想说我问候一个卷毛，问候一个，我们家一人一个。哦，所以要跟上次纽约大学一样吗？ 啊，你可以有新的没有关系。你这次 你说什么嘞？ 各位康莱尔大学的老师教授们好，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有你们收听，谢谢。 你确定 80% 的外国人听得懂这种中文吗？ 好、哦，我可以请卷毛帮我翻译一下， 真的 Cornell University 吗？ 哎，是这样念的吗 ？Cornell， 中音不对，中音不对。Hello, the student of Cornell University and the teacher of Cornell University. I'm David. I'm glad to you to listening our radio program. Thank you. 我已经把我一身英文全部念完了， okay. 谢谢。 何老师，您觉得这样文法没有正确？ 讲得很好啊， 上帝保佑。卷毛换你了，你就是爱荷华大学的。 爱荷华大学，我想先请问一下爱荷华大学的那个英文正确念法是什么？ 好尴尬，好尴尬，到冰点。 没有关系，那个爱荷华的就是叫爱荷华， 就是爱荷华嘛。好、啊，谢谢谢谢。现在是晚上吗？Good night, students from the Iowa University.And so I'm so proud of myself to have you speaking to you on air in this situation. So I'm glad, hope you have a good night and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for listening to our program. Thank you very much. 唐老师，你觉得他可以做你学弟吗？ 没有问题啊，他的英文就是发音很标准啊，听起来很舒服。 那是为什么没有选爱荷华大学的原因呢、啊？ 不是，我是说卷毛，你知道那个老师已经把眼镜拿下来，他在看你这样。 我没有戴眼镜。 Sorry 啊。今天还是很开心，我们现在总共有五位呢来宾来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然后一起来迎接我们圣子耶稣降生这美好的喜讯的大日子。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呢，就是呢我们这次有15位听众的点歌跟留言。哇塞，15位很多很多，创中正之声的记录应该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以往不一样，我们要在开场白的时候就要来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我们先请有同病相怜的 David 来念第一则留言。 好的，没错，期中考是我最害怕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要点播第一个听众的歌曲，台北市立山国中二年级的学生冯文轩，他想点播李玉玺的《我们青春》。他的留言是：我的圣诞愿望是我的成绩可以变好，功课压力真的很大，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哦。文轩加油，期中考期末考都要加油，谢谢。 David 他也是功课，应该说把功课看很重的好学生吧。 我现在也是啊，其实 每天都在一中街报道嘛，哈，是这样吧？ 啊，没有啦，没有。 我这样讲是让三位老师很欣慰。我来问一下，就是何老师，听你以妈妈的角色来看，就是会不会觉得国中生会不会真的课业太重？ 我觉得课业一直没有轻过，这个孩子们压力确实是很大，从我们做孩子到现在从来没有轻过。 所以您看到这样的留言，你有没有很心疼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觉得压力是一定要的啦。 我看那个杰瑞爸爸在，要不要说一下感想？哎，你有女儿嘛，对不对？如果你有女儿跟 David 抱怨说功课太重，不要念，你会有什么反应？ All students feel pressured at exam time.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y're in America or here. It'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learn to deal with in order to grow up. That's just part of the growth experience. 所以 Jerry 老师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无论在美国，在台湾，只要是学生碰到考试，就是有压力。所以与其在这边抱怨这个压力，不如我们想用什么法子来疏解这样的压力。 所以美国不是学习的天堂吗？ 你以为呢？ 唐老师，我听到你的笑声， 应该是对岸的笑声吧。 对，所以唐老师，你也认为是学习的天堂吗？ 我们在这边笑得觉得很中肯。 所以唐老师，你要不要发表一下意见？就是国中生在美国会不会是一个学习的天堂？ 应该不会吧。我在想，如果在美国的一个教育制度底下，他们大概也会蛮羡慕在台湾这边的，至少就学生家长来讲。所以我不太觉得说哪边一定是天堂或哪边不是啊。

当你在被诈骗的时候，请记得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我是月亮红， 我是赖宇松， 我是山猫， 我们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天现场的来宾呢，有杰瑞老师、何德华老师，还有唐世哲老师，还有台南的两位，请台南两位发点声音。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主题，美国的圣诞节。为什么会用美国圣诞节来做一个主题呢？最主要是因为杰瑞老师跟何老师本身都是在美国生活很长的时间，还有唐老师也在美国念书。那 David 跟卷毛是在美国生活吗？ 我们在我们自己梦中的美国生活。 好 ，OK， 好， 好啦， 那个唱歌要把它唱完好吗？ 没关系，其实我后面不太 可以直接接那个，非常麻烦你直接接好不好？ 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对美国圣诞节呢，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太流俗，我们不能只是在讲美国怎么过圣诞节，应该说我们要来譬如说借由唐老师的专业来看全球化的美国圣诞节，或者说美国人怎么看圣诞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小子题呢，就是说美国人对于圣诞节的感觉，或是美国式的圣诞节概念。好，那我们先请会讲中文的何老师来先讲一下，就是您对于美国人他们到底是在过圣诞节还是在过耶稣诞生这个节日？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对于圣诞节已经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过什么节，他可能是在过圣诞老人节，所以呢这是一个采购的大日子，变成了是大家狂欢，已经搞不清楚到底在庆祝谁的生日了。 这个始作俑者会不会是杰瑞爸爸在负责采购？ Yes, I thinkThat's true. Maybe 100 years ago, there were a lot of Christians in America who really celebrated the birth of Christ and looked forward to it, celebrated the nativity. But over time,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America has dropped, church attendance has dropped, and so now it's even difficult to talk about Christmas on the radio or TV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faiths and they're all saying, why should we celebrate Christmas? Why should we want to hear about Christmas?So a lot of people talk about happy holidays, and there some of the Christians have pushed back and said, no, but we want to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because that's really the heart of Christmas. We 先请卷毛来那个翻译一下 啊， 那谎神快点翻译一下，你可以用求救讯号。 好，就是最近几年来已经没有很多人知道圣诞节的争议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在庆祝在狂欢，但是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庆祝什么在狂欢，也很少有像现在这样的机会在 radio 上面可以提到有关于圣诞节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翻译有没有对？ 你竟然没有用求救讯号，你这样叫那个 David 怎么办？ 啊，对，好，那我就求救讯号给 David 好了。David 剩下叫 Peter 哈， 我来把它翻完吧。 何老师，你觉得他这样翻的 OK 吗？ 翻了一部分。 好，那老师要不要帮他切下去？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甚至美国这个移民的社会有各种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进来之后，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庆祝耶稣的圣诞，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它 Christmas， 为什么要是圣诞节，所以把这个圣诞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整个从圣诞节里面好像除名了，变成一个 Happy Holiday、这就是一个节日，快乐的节日而已了。 唐老师，您对于那个美国人怎么看圣诞节这个纪念日，你有什么一个回应吗？ 我以前因为是在那边念书嘛，那就是学生，那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我倒是觉得大概是因为我念的是就是比较乡下的小烫的一个学校，所以其实圣诞节对我的印象来讲，真的过节的气氛并不浓。那所谓不浓是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其实美国已经放寒假了，所以绝大部分学生大概都已经离开，就是回家过节了。那对我们这种外籍的学生还留在美国的 这种小趟念书的话，那圣诞节哪里也不能去嘛，就是只有在学校，所以反而觉得说圣诞节其实是一个蛮冷清的一个节日。那唯一一个就是说可以觉得说还有一点过节气氛的，那当然就是去子夜弥撒，那这个大概是我唯一现在有印象觉得说圣诞节气氛很浓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要再就是问一下 David 跟卷毛，就是你们想象中美国人对于圣诞节感觉是什么？ 我先讲好，就是一种很温馨，然后可能拆礼物啊，然后吃着很美好的火鸡大餐，或者是一些 火鸡不是复活节， 对啊，因为火鸡怎么会是圣诞节？哎，等一下，火鸡是圣诞节的吗 ？Yeah, a lot of Americans will eat turkey both on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but not all. Some will eat something else on Christmas instead. Oh, sorry. 有人要翻译吗？有人要翻译吗？ 所以火鸡是很好吃的，一鸡两吃。 问题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回应。 你是说没有办法马上回应吗？那是因为非常的尴尬，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样。我的想象了，我想象这样，我觉得耶诞节就像我们自己看待农历新年一样啊，就是一种大家团圆啊，一种很长的 holiday， 然后可以去旅行，或者是说有一些宗教的仪式这样。我的想象是这样啦，有可能打了一些对于就是电视给我的一些观念。 那我问一下，那 David， 你会不会觉得英国人来看美国人的圣诞节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最近有在补习班，然后有遇到一些英国来的外籍老师，他们说他们在圣诞节并不会像美国人这样可能大肆的采买，他们圣诞节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一些太多奇怪什么 party 啊，或者是买食物回来一起吃那种活动，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像以前那样摆个椰蛋树在家里，然后大家围在火炉面前吃东西就没事了，不会有什么 home party 之类的一些比较额外衍生出来的活动啦。我听到我的补习班英国老师讲的是这样。 那卷毛呢？ 对圣诞节想象好家庭，基本上我认知的美国人美国的朋友是在 Christmas night 会去狂欢啦，然后就会喝得跟鬼一样啊，然后就 party all night 这样，然后隔天反正隔天就没有要上课或是上班，就是当成一个节日。 你这样子节日老师会不会抗议？是美国人。 I think that in America there's a lot of partying on New Year's Eve because there's a day off the next day, but I think there's a strong enough tradition in America for Christian tradition still that Christmas Eve there's not as much partying. Christmas is more of a family time, parents and children, as opposed to extended family, which we have at Thanksgiving. So they tend to spend time at home doing things or maybe going to church for a Christmas progra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这个圣诞节呢，不是像新年，对不对？新年这个是大家开 party， 这个整夜狂欢。圣诞节比较是家庭里面聚处在一块儿，第二天呢会到教会里去聚会，所以还是维持这样的传统。 我们先暂时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来在第二个点播留言，那第二个我要来念。第二个是来自台北立山国中二年级的男学生李秉义同学，他是南港行道会青橄榄堂的基督徒，他目前已经可以单手举起一台公路自行车，在某一座高山上不会缺氧。李秉义呢，他热爱自行车运动以及铁人三项，他每天晚上都会练自行车的公路赛，然后假日都会骑50到60公里以上来锻炼体能。然后他的圣诞节愿望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体力要变得更好，第二个呢就是获得那台专业的公路自行车，要价新台币39,800。 对， 然后我就问他呢有没有获得这台脚踏车计划，他说目前没有，只有先杀猪，他说他数钱是有目的的，他只希望呢爸爸妈妈先买给他咯。然后这里呢我们就要来问杰瑞老师，他说你会不会买给国中儿子这么专业的公路自行车当圣诞礼物？ We wouldn't even buy that big gift probably for our college students kids. If that's something that I believe children need to learn to make money on their own and buy large purchases on their own. That way they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e item. They're given so many things themselves, then they don't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Jerry 老师说，就算是儿子长到大学了，他也不会买这么专业的公路自行车当圣诞礼物。像这种钱很贵的东西，要孩子们自己去赚钱，去获取，他才会珍惜这些东西。 秉义同学，我不敢把这个播给你听。好，那我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说的话， 华老师，您用台湾的妈妈角度，您会赞成买给他吗？ 我跟他爸爸是一鼻孔出气的。 那问一下那个唐老师，您如果说有一个儿子的话，您会想要买给他吗？如果他每天都这么认真的在练习的话。 我自己的脚踏车才花2000多块嘛，当然不可能有小孩的脚踏车会比我更贵。 那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安慰的平衡。台南那两位，你们要不要安慰一下？ 我们要安慰吗？好的，那我们就只能祝福那位同学，那加油，好好的练，有一天你会找到赞助商再送一台脚踏车的。 我们这节目没有让他感到安慰。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国中生他已经这么专业的在训练田三项，其实因为我觉得国中生也没有办法打工，那也许可以用一些计划性的，就是说得到某些奖项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阶段性就买给他。因为我觉得要在台湾环境要国中生独立拿到39800，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可以在家里打工啊，不过就是说这个长期计划嘛，就是要赚到这30000多块的话，可能可以先预付，那接下来就是说多少时间就是在家里慢慢把这个债给还掉。 老师，其实这节目他爸妈会听，所以你这样只是在赞助他爸妈，不要买给他，所以你要帮我讲话。 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说当然脚踏车还是可以拿得到嘛，那只是说当然还是要花一些劳动才可以得到，而这个劳动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爸爸妈妈可以就是说接受的范围里面，居家劳动也是一种劳动。 那何老师呢？ 对，我非常赞成唐老师的说法。 好，那就是秉义就祝福你了，希望你今年可以快快的拿到这个39800的圣诞礼物，但是就是唐老师说你可能要帮家里做点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听众点播，这是一个大 DJ 原住民小蔡叔叔，他是台湾族，他的原住民名字是查丘或查尔丘，那目前在国立教育电台做节目。那我要请卷毛来念这一则点歌留言。 好的，那小蔡叔叔查丘要点的歌是上帝爱原住民，这是卢凯族何俊杰的词曲作品，然后他的留言是希望台湾平安，全民和乐，也给从事校园广播的 DJ 们说，服务听众就是做广播的道务，加油，一起继续挥洒广播美丽又多元的彩色天空。 我感觉卷毛好像想唱这首歌耶。 我会唱这首歌 耶。我刚刚有答应小蔡叔要帮他宣传节目，他目前呢是在教育电台，有一个是有缘来相会，还有是台北电台的原来在台北，还有时光音乐特调，三个节目欢迎大家开心收听。然后小蔡叔叔他目前也是嘉义南华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硕士生，他的论文方向是原住民与大众传播。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柯俊杰的词曲作品《上帝爱原住民》。 上帝，你以自己的形象来造我，我就是你期待塑造特别的人。我用一副清澈嘹亮的歌声，上帝，轻轻跳舞歌唱敬拜你，我就是你全心塑造最爱的原住民。 淳朴自然的性情。上帝，你以自己的形象来造我，我就是你期待所造特别的人。我有一副清脆嘹亮的歌声，也有一身灵活踏实的手脚。上帝，尽情跳个歌唱敬拜你，我就是你全心塑造最爱原住民。 热情的原住民，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听完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的帮手卷毛， 我是 David，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 平安又愉快。 唱不好的可以当导演。今天我们来宾呢，有五位，一个是杰瑞老师，一个是何德华老师，一个是唐世哲老师，还有我们台南的两位可爱的朋友，一个是 David， 一个是卷毛。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在主，你下次你要嗨的时候要在我之前嗨，好吗？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主题美国的圣诞节的这个讨论群里面呢，我们要来看第二小点，就是美国的家庭呢，爸爸妈妈怎么准备这个节日。 那我们先问一下德华老师，您有在准备圣诞节吗？ 我们家有关于圣诞节的事情都是由他爸爸来负责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杰瑞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人怎么准备这个重要的节日。 Well, in America,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Christmas come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time. All of the students will have a week offfrom Christmas through New Year. And so preparing for Christmas is also preparing for school vacation. So it depends whether they're going to spend the school vacation at home or whether the parents are going to take time off from their jobs, wherever those are, and take a vacation someplace else. 所以圣诞节其实就像放寒假。那放寒假我们在庆祝圣诞节可以是跟家人一块在家里面，或者是一块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庆祝圣诞节。 那所以我其实比较想问的是家庭料理的部分。 Well, the biggest thing, I guess, would be decorating the house for Christmas. There are lots of special decorations, the trees, the wreaths, the various ornaments and lights around the house. It's one of the most decorated holidays. A lot of people will go out and see Christmas lights on other houses as well, just as part of the Christmas time celebration. 圣诞节最经典的其实就是点灯，要把灯饰点缀的非常的，人家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在家里要有圣诞树，所以这些是圣诞节的重点。 那我问一下唐老师，就是您可不可以比较一下，就是您在德州大学还有爱荷华他们在布置或准备圣诞节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或是比较热闹？ 我先谈学校好了，我现在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是找不到一棵圣诞树。 Really? 真的？ 他们，我想这个应该是宪法有保障，说就是任何国家的机构是不能够独尊任何宗教或歧视任何宗教。那刚好我上的都是公立学校，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任何跟圣诞节有关的装束，就是说布置这样子。不过出了校外基本上就很热闹。那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是那时候在德州念书的时候，刚好我住的那个校外的这个学生宿舍对面有一条街，那一整条街的这个的居民大家大概都讲好了，就是一整条街从头到尾每一间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前面的前院跟房子都用最多最多的灯饰去装饰，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变成一景啊，就是说基本上 Christmas 那一周基本上那天晚上前面有点像台湾的夜市一样，就是都一大堆外面的人来这边看着他们每个家不同的装饰这个耶诞节的灯饰这样。 德华老师，您自己观察您的邻居太太们他们怎么准备这个，会不会有职业的不同然后导致会有呈现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我连我自己家里都不装饰，所以我完全不会在乎别人去装饰什么，这些装饰性都是由我先生来负责的。 譬如说我想问，就是说譬如说白领阶级还有中产还有蓝领的或者是比较哈林区那种，他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 因为你所住的地方是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大概会住在同一个区域，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么截然不同的阶级，我想可能我们请 Jerry 老师来说说吧。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America. People ca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a lot of those have their own Christmas traditions. So depending on whether someone came from England or Scandinavia or Germany or other places in, you know,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there are different Christmas traditions that go along with each place, and many families will follow thos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European heritage or wherever their families were originally from, as part of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所以要看你是从西欧是从北欧是从中东哪一些国家移民过来的，你就会带来不同的传统。 那我问一下，就是 David 跟卷毛，你们想象中美国的家庭是不是都在布置圣诞树？ 我想象是这样，我刚刚前面讲了， 卷毛不是这样想象吗？ 也会吧，我们家也会弄圣诞树啊。 等一下，你们家是 哦，不过不是很正式的啊，反正就是 你们是基督徒还是美国人？ 对，应景啦，就会挂一堆彩球啊，就想办法在家里弄一点圣诞地形。小时候啦，现在不太会。 那 David 呢？你有弄过圣诞树吗？ 我妈一直觉得圣诞树是个很贵的东西，说她从来就只会买一个大概30公分高的会唱歌的圣诞树拿来家里摆设。对，然后我就把它当成玩具，就是不管圣诞节有没有，就是把它一直拿来播圣诞歌啊，或者那边闪来闪去的这样。所以我们家其实因为我们家并不 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们家对圣诞节其实就是真的就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有这个气氛，但是不一定会做一些摆设这样。 我刚刚我也听到迷之音的音乐，其实我个人也没有帮忙装饰过圣诞树，没有这种经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包大包小包，那些里面真的是有礼物吗？ Some families will wrap things, small things on and put them on the tree. The gifts for children and whoever in the family are usually wrapped and they're placed under the tree. They can be large or small, depends on the family. Some families will have lots and lots of gifts for every person. Other families will have maybe a Christmas exchange where one person buys something for another person and that person buys something for someone else. So everybody gets one gift from one person. So it's not excessive. 所以在家庭当中，圣诞树下面这些礼物都是真的。那么大家有时候会说，好，我们家里爸爸买一个礼物给妈妈，妈妈买一个礼物给老大，老大买一个礼物给老二，老二买一个给老三啊，这样子绕一圈，所以是礼物交换，每个人都为对方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还想说，爸爸妈妈买那么多礼物会不会破产？那个唐老师，您在美国没有玩过那个就是装饰过圣诞树或者是圣诞礼物的交换？ 大概只有被比方说美国的家庭邀请去他们家过节的时候才有这种交换礼物的过程啊。那装饰圣诞树我想真的还没有。 那 David 跟卷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应该也会在圣诞节前夕玩礼物交换的活动嘛，就是看是买的最好是对方是你心仪的女孩子抽到嘛，对不对？ 哦，这是当然，这是绝对一定要的。 这是你国小在玩的嘛，对不对？ 国小没有，国中高中开始有办这种活动。 诶，你到国中还玩？我是到国中就没有在玩。 要当导演的人这样子情感太单调，会好像拍不出好作品。 应该不至于啊，不至于，只是没有玩交换礼物应该没那么严重。 OK， 那我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个玩交换礼物的那个最低金额要多少？ 去年有啊，我们之前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定的是100块，那大学就变成150，然后无上限 哦，无上限哦。 交换礼物可不可以送我一台 iPhone 六？ 不是，我要问一下，美国他们交换礼物有没有最低的金额跟最高金额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family or the situation. I mean, the better people know one another,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set a higher limit. So within a family, they might set $20 or $50 or $100, depending on the age of the people that are involved. Within a youth group at church or something, it might be much lower. It might be $5 or $10. 如果是家人的话，那么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比较会设定上限。那这个上限可能是20块、50块或者100块美金。那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些青年团契，那就会把那个金额定得比较低。 100块美金很大耶。 If it's a gift exchange so that one person is giving to only one other person, then they might set it that high. 如果就是一个人负责把礼物买给另外一个人，那当然有的时候你的需求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唐老师呢，你怎么看交换礼物这个事情？ 这个 尴尬。 对，这个交换礼物其实是蛮对，就是因为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外国学生来讲哦，就是大概也不太知道说那个上限或下限到底在哪里。对，所以我想这个可以当做一个学术研究的主题了。 老师用这个来规避吗？OK，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人都玩太小了吧？100块，我们是100块新台币吗？梁红100块吗？ 对， 一百五 新台币， 100块新台币。 所以是台南大学的价格吗？ 100到150。 那读台北会不会？ 可能就是可能要 300块， 可能就是挣100块美金啊？ 不会那么贵吧？ 可能就是挣3000块左右。 等一下，问一下，你们没有台北的同学吗？ 有啊，但是我台北同学好像没有跟我透露到。他们交换礼物在设定多少钱，但是我看他们拿的礼物都还真的蛮高级，应该是很容易就破百啦，比我们这边台南物价这么低，要买的东西才会破百。 所以结论就是，那个 David 你喜欢玩这种游戏吗？会不会乐此不疲？ 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我想不到买什么，然后也会很紧张说，我会不会用个150的东西换来一个30块的东西。 哦，你让那个何老师当场拍手很摇头，你知道吗？ 在台湾常发生这种事情啊。 我们是比美国人还小气一点。 也不是小气，我觉得是一种想玩乐，就是我想冲康你的心。 老师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台湾这样子是不可取的态度。 其实在美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换到一大堆没有用的礼物， 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White Elephant 白象 White Elephant White Elephant 大而无用 It's a gift that somebody gave you in many cases that you have absolutely no use for and it just keeps getting passed around at these gift exchanges because nobody really wants it but it's too good、an object to just throw out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送火腿从张家送到李家李家送到王家那个火腿呢就一直传递在各家之间 那唐老师你有没有换到你觉得不等值的圣诞礼物 我好像每次都拿到超值的圣诞礼物 哇塞 那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拿到什么东西 iPhone 6吗 现在大概没什么印象了大概隔太久了 还是洗衣粉一包 之类吧 哎、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圣诞我竟然抽到那个香皂一盒哎、欸， 很实用很实用 然后别人拿到那个三包卫生纸吧香皂就贵那个卷毛你有拿到交换礼物 我有拿过香水 哇塞是你女朋友的吗 是啊就是小哎、欸，那是小时候我也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东西会出现在那个交换礼物里面我猜是我们同学去偷偷 A 了妈妈的香水来换吧就那种很小罐那种的然后我男生拿到我整个很无言我也不知道能干嘛我后来好像给我妈了吧 何老师你最后感想对你的子女拿了那个去交换礼物 如果他去交换礼物他自己收下就好了我已经有一大堆这种所谓的 white elephant 在我家里我自己已经这个丢还丢不掉呢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是很舍不得买那种化妆品非常舍不得那时候是什么密斯佛陀的那种所以我们家可能不会如果拿走的话被打死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众的留言点歌我们今天其实还蛮开心的我们15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第四位我要想请也是原住民那我们要请那个何德华老师来念因为他这个他在原住民我已经跟他讲说那个不要用 Bopomo 来拼音但是他就说他一定要 Bopomo 因为他真的只知道 Bopomo 所以我想我们要请语言学专家何德华老师来帮我们拼凑一下第四个那我们请何德华老师来念这个点歌留言 第四位王思阳他写的这可能是他族语的名字叫做贝当巴拉斯拉贝当巴拉斯拉泰鲁格族那王思阳呢他的点歌希望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演唱敬未来那他的留言是希望大家都能在平安夜里好好的和家人在一起温饱自己迎接新的一年在这新的一年里也就是不久的未来都能平安祈福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好但是呢他这一个前面还有一段留言我要来念一下这个小狼呢他的泰鲁格名字就是刚刚的注音符号那是他阿嬷取的然后他是在桃园读天主教正升高中的时候呢加入了基督教然后由牧师为他举行了浸水里的受洗就是全身浸泡在水里然后牧师为他祷告然后成为基督徒然后来到宜兰读书之后呢就没有再去教会只有参加校园团契的小组祷告那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基督的大节所以我们也来小小的来分享一下两位老师您知道什么叫做浸水礼吗这种仪式还是你本身就是浸水礼的基督徒在美国的部分 Yeah, bapt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belief. It's the sort of the initiation, the beginning of your official life as a Christian. 浸水礼呢，其实是有一种象征的意义的，这是代表了你整个人已经与耶稣同死同活，所以这是一个进入基督教的开端。 那我本身是天主教，我是滴水礼，就是拿一个小茶壶，然后在我们额头上这样子。卷毛跟梁红你们有看过浸水礼这种仪式吗 有我有看过但是就是在电视就是没有现场看过但是我看过 那你们感想怎么样 觉得呢可以刚好游泳真是好没有不是 你这样讲三位老师都拿下眼镜来跟你讲那个卷毛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那你的感想是有想要体验一下吗 我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跟我妈妈吵着要去做这件事 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用那个浸水椅然后她是说那个牧师当然就把她整个头压在那个浴缸的池子里她那时候好紧张她怕发出命案可是我想说我想问一下像那种浸水椅会不会有危险就是整个把你压下去当一个人没有准备的时候 the pastor obviously waits and there's a signal often they'll put a cloth over your mouth so you take a deep breath they put the cloth over your mouth and then they'll hold you behind your back so it's quite safe 这当然是要做万全的准备的。牧师会先将你扶好，然后呢，这时候说请你深呼吸，然后拿了一个毛巾捂在你的鼻子上面，现在就像你在游泳的时候要换气，要屏住呼吸是一样的道理。 那两位老师是浸水里还是滴水里？ Yeah, I think we were both baptized by immersion. 我们两位都是浸水里。 那唐世哲老师呢？您是基督徒吗？ 我也是天主教，那个时候就是滴水里。 那所以呢，今天呢还是很开心，就是小狼呢他来点歌留言。那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基督徒都一样，就是高中受洗以后，然后到大学后就很自然的就会好像不太常去。所以我想说，请三位老师可不可以劝勉他，可不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牧师啊，或是耶稣基督啊？三位老师可以来给他一点鼓励好了。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受浸了或受洗的，主耶稣不会忘记你。所以你暂时有一段时间，你跟他说我请个假，但是有一天他把你会重新找回来的。 Yeah, I think that really don't have much to say on this. 请问一下，美国青年没有这样离开教会一段时间的阶段吗？ Yeah, there are lots of in America,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that leave the church as teenagers or during college. Many of them wind up coming back when they themselves have children because they realize that at that point.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at education that was good, that was positive in their lives, and the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have that as well. 很多年轻人在进了大学之后呢，虽然短暂的离开了教会，但是有一天他一旦结婚了，他会发现他也希望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也能够继续在这个好的信仰当中，所以又重新回来了。 好，思阳赶快办婚礼就可以到教会结婚。那唐老师呢，有没有几句要勉励他的话？ 我觉得其实信教就是有各种各样表达你自己宗教信仰的方式嘛。那当然就是说参与教会的生活当然是其中的一种，那或许这个也是长久来讲可能也是最能够感受到宗教在自己身上影响力的一种方式。那我想我赞同刚刚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说其实离开一阵子并不表示你就离开这个宗教，我想这是不一样的。 好，那台南的两位同学要不要给这位大五的学长一点鼓励？ 好，那我们就只能，毕竟我们是大二的学生，我们只能希望他加油。真的就像何大华老师讲的，你受洗过主不会忘记你的，就像我们佛教也是说你如果信佛的话佛也是会记得你，就是不会忘记你说你是佛教徒之类的，就是神不会遗弃所有人的。 那个卷毛呢，要用唱的来祝福他吗？ 也不用啦，相信自己吧。神是一直都在心中的。 那他刚点的什么歌你知道吗？ 定位了，我也不知道。 你最好是做节目不知道。 我不会唱啦，就是 好了， 那个思阳的思阳学长点的歌是苏打绿的《近未来》。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苏打绿演唱的《近未来》。 是同地点同时间俗世陌生的脸，在渴望的梦中循环几遍，已经将现在都变成未来的旧照片。爱追求到最后只是离碎，我们也只能选择跟幸福擦肩，交替着身边的不同机会，沉淀出所有残缺的不可或缺。熟悉黑夜， 消息的一阵暴风雨。竟是自己与我必然的反射行为。过去一直去未来一直来只有现在。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卷毛， 我是 David， 欢迎您继续收听 DJ Peter 跟我们还有三位老师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rom yonder。 接下来我们还是在主题美国的圣诞节，可是第三小点我觉得我不太敢念，我们请最有经验的 David 来念一下好了。 第三小点吗？美国青年人的平安夜。 对啊，瓜虎不是你最有经验的吗？ 是吗？好的，我们要问美国青年人的平安夜，有关保险套之夜、大雪轰趴还是社交之夜。 哦，你怎么那么胆小？因为大家都好像可能是从好莱坞电影里面就感觉美国的青年的平安夜好像都在轰趴 party， 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上床的机会或是社交之夜，而且根据那个知名的保险套公司，他们就会调查说在那一天他们的那个销售量是最好的。我也想说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就来由敏感的大人来回答。我们先请爸爸的角度，就是杰瑞老师来看美国青年的平安夜是不是真的都是在做这种好像在教会立场来讲好像不是那么推荐的事情。 This is new to m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mean, my experience has been with Christians and certainly in a Christian home, there may be a New Year's Eve or a Christmas Eve celebration, either at church or in the home. But again, parties are not common in my tradition.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to me. 所以这里有文化差异，这边可能我们是用想当然耳的角度来觉得美国的青年的平安夜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但是 Jerry 老师的经验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刚才他也说过，在平安夜其实大家不是开什么轰趴的，而是新年的时候才是可能有这种事情。那对 于基督教的家庭而言，这里所说的这些个不伦不类的事情是不是他的经验当中所看见的？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我们借由一个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好像就是大学男女青年就会因为比如说一个 party 耳酣酒热，酒热耳酣， 我酣耳热，谢谢， 对不起，那跳过啊，就是然后就开始就会好像就一时之间就好像会有感觉就做这种事情。所以老师您认为这是一个电影的一个宣传，还是说其实状况就是这样子？要不然为什么会保险套公太会说那天是他们销售最好的日子？ 广告商所说的事情你可以相信吗？ 那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唐老师，您觉得在美国也是这种状况吗？就青年人对于平安夜的一个活动， 这个跟我的认知大概也是有蛮大的差距哈、哦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平安夜应该在美国应该算是一个很家庭的节日哦。如果说是办 party 这种事情，都跟我的认知好像不太一样。 那梁红跟 David， 你们觉得我们看这美国青年，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如刚刚三位老师所讲，他们都是非常平安的在过家庭生活？ 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在过平安的家庭生活，然后我是被邪恶的电影公司洗脑，我愿意相信。 可是有人说在台湾的美国人玩得很疯狂。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夜店文化可能就是比较崇洋媚外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台湾的文化就是比较崇洋媚，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外国人在夜店可能会比较受欢迎。 所以你是说在美国的美国人来到台湾后就完全 open， 应该说我们对他印象就是 open 的，然后他在 open 自己的身体吗？ 就是这么 open， open 自己的心灵吗？所以 身心灵都 open。 我们请杰瑞老师来回应一下，你觉得在美国的台湾人，他们是不是在美国完全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Well, a lot of the people that come from America to here are not typical American, and certainly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in movies and on TV are also not typical of the majority of America. They make it to movies because they're unusual, just like news is unusual, and that's what attracts us. And so the people that come from America to here, many of them are unusual, either unusually good or unusually bad, depending on who they are. 大家不要忘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为了要在这个电影上面能够制造出一些轰动的气氛，一定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么很多美国人来到台湾生活的也不是普通的美国人，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生活形态以及所追求的价值观。所以台湾的美国人跟美国本土从来不出去的美国人是不一样的美国人。 正义之声处事唐老师，您怎么看台湾的美国人在那种过庆节的这种包括夜店的部分，您觉得是不是不那么收敛？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当你把所有跟圣诞节有关的想象全部都放在夜店里面的时候，当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可是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在夜店里面不是只有美国人是这个样子，我想台湾人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他们会倾向于把这种圣诞节跟夜店画上一个等号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刚刚你们谈到的那样的一种刻板印象。我想我还是呼应刚刚两位老师的意见，就是说在台湾其实就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美国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台湾人或德国人等等、哦、其实我们对于圣诞节的想象实在不宜把它放在特定的场合里面作为我们对他的这种全部的解释。这样 这一个小子弟，我还有一个很有兴趣，就是社交之夜。其实我也是看电影就翻到，其实美国人他们在平安夜，他们家家户户所邀请的朋友对象，其实好像都还是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的感受。就是白领可能就邀请白领，譬如说你接受川普像这样子名人邀请的时候，你本身你的家庭背景也不能太差。那我现在就想问说，像杰瑞老师跟何老师，你们在美国的时候，你们的子女是不是也会邀请同学到你们家，然后他们家的背景是不是也跟人家相似？ When we were in America for a few years at Christmas time, we would often have people over to our house. They were oft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had no place to go. And so they would come home with our children and spend Christmas doing whatever we did.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在圣诞节我们会邀请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共度圣诞节。所以有的时候是透过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的同学有国际学生的， 带到家里来，所以不是刚才你所说的是这个什么样子的社会阶层的人只跟他同一个社会阶层的在一块儿。 那唐老师呢，您那个留学生会不会是也会接受邀请，还是说留学生自己请留学生？ 我以前就是被邀请的对象啊。 那对方的家庭是白领吗？还是一般的中产？还是都没有特别限定？ 我觉得大概跟你住的哪一个都市或哪一个地区有关了。那因为我以前在爱奥瓦念书的时候就是很标准的乡下地方嘛，那所以其实大家的这个社会的阶级都还蛮类似的。那刚刚就是说像国际学生的话，除了有一些热心的美国家庭会邀我们去过节之外，其他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留学生自己也会有一些聚会这样。 好，那我想卷毛，你有出过国吗？ 我没有出国那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为了去玩啦。 因为我发现你的外语能力不错，所以你有到过美国吗？ 没有耶。 哦，那 David 你有出过国吗？ 我完全没有踏出国门一步。 那所以社交之夜这个就不用发你们通告，我们就不用再讨论了。我想讲的是说，你们对于那美国的社交之夜你们有什么看法或想象，在圣诞节这种节庆？ 我有点好奇啦，就是在圣诞节这一天，然后会为了邀请别人准备这么多麻烦，就是这么多东西，是一件我要怎么主持？我叫主持一下。Well, it's pretty.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ingredients to prepare the party, right? You have to buy a lot of things, and 你要买很多东西，然后要准备，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想要玩，想要大家聚在一起才这样的话，那也不用一定要是圣诞节吧。你有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请杰瑞老师来专门为您服务。 Well, any holiday is a lot of work. You think of all the preparation that goes into Chinese New Year here. Why do people spend all of the time and money preparing all those special foods for Chinese New Year here? It's the same thing. Considering to the Chinese New Year, that the people will invite it is our family. But now they're just random, not quite random, but just kind of strangers, right? So is that the feeling of sharing, the idea of sharing in the Christmas time, so you do this, is that right? Yeah, I think that's exactly it, that Christmas is supposed to be a time of sharing. It's a time when God showed his love to people, and therefore we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that same love with others. 卷毛刚才说的非常对，圣诞节的意义其实就是神要将他的爱分享给世人，所以圣诞节的时候要邀请国际学生一起来分享神的爱。 其实他今天为什么唠英语呢？因为他想要就读刚两位的。 没有啦。 When Christ was born for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点歌了。哇，这一个隋正伦弟兄他是天主教友，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毕业，他是今年十月的新郎，然后他在左营天主堂呢完成教会的婚礼。哇塞，不简单，因为一般人不太敢完成教会婚礼，因为教会没有离婚，教会是不能离婚的，所以他们有勇气在教会完成婚礼。好，祝福他们。他留言给耶稣，可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呢一直陪伴着我们，特别是今年呢我也完成了终身大事，求你呢继续在我的家庭中看顾我的家人们，也祝福大家呢平安喜乐。那他要点歌呢，他要点赞美之泉所演唱的愿你降临。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也祝福您新婚愉快，永浴爱河。 我寻求你，我活着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Lord have mercy。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来宾之一何德华何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大家为你直播的深夜节目，祝您平安又愉快。 And a joke of an assembly Elijah, Moses, John the Baptist. 哇塞，感谢何老师专业的声音。好，今天我们现场呢来了五位好伙伴，杰瑞老师、德华老师，还有唐世哲老师，还有台南的 发点声音吧。 Hello， 嗨，我是卷毛， 我是 David。 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还是在，哇塞，美国真是很大，我们还念不完。美国圣诞节的第四个，这也是我们很重要一个小子题，就是美国的教会在圣诞节的弥撒或礼拜，他们的准备或参与的情形。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个比较大灾问，就是说，现在美国人会不会不再参加教会的弥撒活动或是礼拜活动？ Even in families that don't attend church very regularly, if there's any time that they attend church during the year, it's usually Christmas and Easter. 美国的家庭就算是平常不去教会的人，在圣诞节以及复活节这两天是要去教会的。 那唐老师，您的观察呢？ 我那个时候去望弥撒的时候，我感觉上人还是蛮多的，就是基本上整个教堂里面还是都挤满了去职业弥撒的人。 所以大家还是很乐意当圣诞教友，对不对？ 你或许说对了。 OK。就是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美国的教堂他们在准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哪些重要的，比如说可能是庆祝活动，或者是有哪些就是义工需要帮忙的部分，可以请杰瑞老师来说明一下吗 ？Well, because this is the time of Jesus' birth, and because it is a holiday that many people will celebrate in one way or another, it's time that many American churches will use to invite people in who don't normally come to church.So they'll invite them in for a special Christmas program. And often that will involve a children's program as well. So they'll have a chance to involve the children and the youth and all ages. So they'll use that as a time to introduce people to the church who might not otherwise come. 圣诞节是一个最好做广告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把教会的大门打开，把从来不进来的人用这个机会邀请他们进来，尤其是要有孩童的一些节目，让家长能够带着孩子们进来。 那个 David 跟卷毛呢，你们觉得美国的圣诞节的那些大教堂，他们的马槽会不会做得很大，然后吸引居民的目光吗？是这样，还是会有的目光，你们会不会觉得要做很大很大？ 我觉得在看看教堂吧， 会不会有真的马槽？你觉得有没有真的马槽？ 真人的马槽。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马槽？ 好，这个我们要来请专业的唐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下什么是马槽，为什么？ 应该是说圣诞就是耶稣基督在诞生的那个晚上，他是在一个马槽里面诞生的。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our youth group had a special program. There was a person in our church that had a barn, and we would set up a living manger scene where we had some of the youth group members dressed up as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wise men, and there would actually be animals in the barn. We didn't have a real baby because that would be distracting, but we had a doll to represent the baby Jesus. 所以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把谷仓打开来，主藏室打开来，然后里面可能有动物啊，然后把它装饰成像马槽的模样。这时候有真人来扮演约瑟跟玛利亚，而且也有人扮演小婴孩耶稣，没有人扮演婴孩耶稣了。 OK， 我想到，所以那个卷毛，你觉得你可以饰演哪一个角色？如果真人马槽想要请你演的话， 哦、oh, ，I can be the white man， 我可以当哲人。 我觉得你可以当马啦， 我不要当马。 你可以当三位博士吗？还是你要演玛丽亚？因为不能这样演会被骂。所以我就说，就是其实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们会不会对于这种马槽的这种装饰弄得很盛大，然后来吸引很多人目光？我个人会觉得，其实马槽装饰很费时跟费金钱，美国是不是也这样子，很花大笔钱在这上面，还有很多人力在上面？ 刚才 Peter 所提到的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现成的，这所谓的 Nativity Scene 就是一个马槽的模型，这个是在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现成的一个马槽的模型，里面有耶稣的这个小耶稣，还有约瑟跟玛利亚，以及这个博士，还有这些动物在旁边，这种是一个像是一个模型。 我指的是在教堂或教会里面会不会特别就是打做木工做一个马槽，比较有点算 中型的。 Different churches have different、ways of celebrating. Some will have、they'll set up a nativity scene like that in the church. Others just have、Christmas music,、sometimes a Christmas pageant where the children or the youth will put on some sort of a play that has a Christmas message, but not the original Christmas story.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hurch. 这是依教会而定的，有的可能像 Peter 所说的，要把它布置的比较像一个真的马槽一样，但是有的呢，是不做这些事情，而是、譬如演一个圣诞的话剧，用这样的情况来代表马槽里发生的那件事情。 天主教会呢，在台湾呢，我们目前看到几乎大部分的那个天主堂，他们自己会额外的，就是神父会跟教一起来做一个马槽，就是要做点木工。那这是我在台湾看到的现象。 Isaac, Sarah, Abraham。 其实我再问一下，就是贪婪的卷毛跟 David， 你们对于那个，你们有看过马槽吗？ 我没有。 我家附近的教堂啦，我家附近有很多教堂，什么长老教会啊，后期圣徒教会一堆，他们有不同的马槽，有些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可能输出一个马槽的图贴在布告栏啊，有些比较复杂一点的话，就是真的也是会做个比较小型的装饰品，但是可能是用一些粉彩纸那种比较大张的那种专门做劳作的纸做的马槽。 用粉彩纸做马槽也很厉害。 对对对对。 OK， 好、就是。 多少会有了。 好，感谢台南的资讯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众留言点歌，这个真的是一定要请何德华老师来念。我们接下来请何德华老师来念第六则点歌。 这位是陈慧雪老师。他是国立台北师专毕业的国小退休老师，已经嫁了女儿了，今年十月嫁女儿。慧雪老师他是天主教友，他常对我说自己是一位软弱又平凡的母亲，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替儿女做到，只能依靠上主不断地来祈祷。他有几句话想对大女儿心宁、二女儿婉莹以及唯一的独子全恩说。下面是给新宁的话。今年十月你当了新娘，嫁给了郑伦，我很替你高兴。虽然我跟爸爸没办法给你很丰厚的嫁妆和钻戒，但我们却给你最宝贵的信仰。从你是小女孩开始就认识了天主，我希望你嫁到随家之后能够爱你所爱，爱你所选，不要忘记这份盟约。下面是给婉莹的。我明白你大学刚毕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事情不如意，但是转个念头又是新的开始。我希望你能愈挫愈勇，天主会时时与你同在。慧雪老师的新消息，他说我家老二婉莹已经顺利找到他理想的工作，地点就在台北，感谢天主。最后一句是给全恩的话。我其实是一个很软弱的母亲，就算我是天主教友，也非常舍不得你要去菲律宾修道吃苦，未来要当神父，但是最后我跟爸爸还是同意让你去了，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苦心，好好在那里学习，不要辜负天主给你的旨意。 From all evil, save your people from every sin. Save your people. 下面第四个是给 Peter 跟我的。 Peter 说我这份留言很适合何老师来念，我想虽然我不认识何老师，但我相信这都是上主最美好的安排。最近三个小孩都离开了我身边，正在走自己的路，我就告诉天主说我愿意爱天主所给我的，甚至天主要我给他的我也愿意给他。慧雪老师点歌，在平安夜我想点《奇异恩典》这首歌，送给在场的来宾与全球的听众朋友，祝福你们平安喜乐，上主与你们同在。 在要播这首歌之前，我真的好感动，一个妈妈可以把自己内心最软弱的部分借我们空中节目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其实我每次在读这个留言的时候，其实我眼眶都是很感动，所以我才会特别跟慧雪老师说我要想请何老师来念。我想何老师你应该也会有感触，你要不要说几句话跟这位妈妈一起来共勉励一下？ 慧雪妈妈呢，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刚刚结了婚，一个离开了她的家乡，在台北找到工作，而她唯一的儿子呢，是奉献给主，做了神父。所以我想，做一位妈妈，她现在是空巢期，我要给慧雪老师鼓励，你做了最好的选择，你把你的儿子奉献给天主，这是人生最好的福分。 那我想问杰瑞爸爸，就是如果您的唯一的儿子就是要去当神父，您会不会很生气？ Well, my son is studying theology,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he will go into the pastorate, and I would strongly encourage him to do so. I think it's a very noble thing. I think it's a very worthwhile career, one that helps many people and certainly is glorifying to God. 我们的儿子正在读神学跟哲学，所以非常可能的将来他一定会全时间的来侍奉主，所以如果他选择了这条路，我们会觉得这是上好的福分。 我不知道，我每次就是想到这个，我还是觉得慧雪老师真的是好伟大，就是他愿意选择最后割舍，就是说他所以这个我也只能感谢他愿意把他的唯一的儿子奉献给上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点一。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也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八八点一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来宾 David， 我是卷毛。 欢迎您继续收听 Peter 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好，谢谢台南那边来的 Skype 讯息。今天现场来了三位，一位是杰瑞老师，一位是何德华老师，一位是唐世哲老师，还有台南的 David 跟卷毛。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我们要来玩就是中英语双语主播，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划时代的，不是划时代，对不起，大型的企划制作。那今天呢，我们中文主播呢是我们请台南的 David 来当中文部的主播，那英文的部分呢，我们请何德华老师来来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播送这一则圣诞节的新闻。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全球听众朋友来聆听这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讯息。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新闻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播 David Ye， 现在为您播报一则平安夜的新闻。 Good evening, this is CCU Radio at National 中正 University. David Ye and Victoria Rao reporting on Christmas Eve. 小小的食物包却看见穷困人的希望。 The poor see hope from receiving a small package of food. 在经济发展逐渐上轨道的台湾，过去人们常问里假霸北，发展到今天的百元吃到饱的饮食文化，并且台湾人更加追求好还要更好的美食享受，也带来大量吃不完的厨余都扔进垃圾车里全部载走。但是这样富裕的社会，根据行政院卫生福利部资料统计，台湾现今至少还有166万人处于长期饥饿与贫穷，生活急需帮助的低收入户。 With Taiwan enjoying a strong economy,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 regarding food is no longer whether one will have anything to eat, but where to find all you can eat for only 100 NT. As Taiwanese people seek a larger quantity and better quality of cuisine, they also produce a lot of food waste, which winds up being dumped into trash cans and carried away by trash trucks.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here are still 1,660,000 low-income people in Taiwan who are suffering from poverty and constant hunger and in need of help to survive. 为了消除贫穷，随时掌握贫困家庭所缺乏的物资品项，现在民间团体纷纷自发性组成食物银行，在平地与偏乡部落都有驻点，每月巡回一次，随时掌握是否有新的贫困家庭。 To battle poverty and keep good track of the items most needed by low-income families, the private sector has organized food banks in both cities and indigenous villages. Organizers make a circuit around those locations on a monthly basis to identify new low-income families. 一位从事食物银行的田姓原住民，他认为 Mr. Tian, an indigenous person who is involved in one of the food banks, says 当富裕的人不断地享受美食，只买好东西，穿好衣服，追求好还要更好，是因为心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并且相对于部落的贫穷，即使给他们带了物资食物，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祷告，让神亲自成为他们的满足，那才是真正饱食的源头。 Although the rich keep eating good food, trying new products, and buying new clothes, they never feel satisfied, but always want more. As we provide for poor indigenous families,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simply bring food and resource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o pray for them, Only God himself can be their source of satisfaction. 另一方面，一位丧偶接受食物银行渡过难关的邱太太对记者边哭边流泪地说， Miss Chiu, a widow who recently received help from a food bank, told the reporter in tears. 从大环境来看台湾的确让人心情沉重，但是从小小的食物包却让我看见穷人的希望。 Al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is alarming, I still find hope from receiving this small package of food. 以上是本台主播 David Ye 还有何德华老师报道，谢谢你的收听，晚安。 This is David Ye and Victoria Rao reporting for CCU Radio.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 night. 其实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我在选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非常的难过和震惊，就是台湾竟然有166万人还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我想先请那个唐老师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根据一个全球化角度来讲，这个贫穷到底是全球性会传染，还是说只有台湾的独有现象？ 全球当然是贫穷的这个状况都一样，而且我想随着这种全球化的这种经济整合的速度加快，那其实贫富之间的这种差距正在日趋扩张当中。那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世界的趋势。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人常说美国是很富裕的国家，可是我教会很多神父说去美国的时候，他却发现到美国好多乞丐，可能比台湾还看得多。那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还是很富裕的国家？ Well, there certainly are many, many poor people in America, even though as a nation it's quite rich. Part of the problem in America that you see, is that there is such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very rich who have everything and the very poor who are struggling just to make it from one month to the next and then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美国虽然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超级富强的国家，可是里面的贫富差距仍然是很大，有的人确实是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那其实这一则食物银行这个，其实我当我读到那个邱太太的故事，我真的好难过。所以我问一下那个卷毛跟 David， 你们会不会常在夜市看到需要就是我们要投钱给他的那个贫穷的人？ 会耶。 还是台南已经没有了，台南已经变成很富裕的城市？ 还是会，我觉得在富裕城市反而会这种东西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所谓的你可能在夜市有看到一些人在乞讨。对，但这个真的蛮令人心痛，就是我们在那边吃好吃，但是他是地上爬来爬去乞讨，就是真的蛮令人心痛的。 David， 你觉得他们那些爬来爬去那个是不是要真的拉下脸来，然后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要挣得那几块钱？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放下自己的尊严，就是为了生存。 卷毛呢？ 我和 David 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问一下你们那个戏剧表演，你们会不会揣摩就是贫困的人的一些肢体动作？ 揣摩吗？揣摩的话，就像我们先提到，就是如果你要演一个角色的话，当然是必须要想说，我在这个状况，我的这个生理状况或是我的心理状况下，会有想哪些的动作需要表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如果有需要演到什么穷困的人的角色的话， 就是说，但是你真的能想象台湾还有166万的人处于饥饿状态？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新闻也有谈到，就是说我们有吃到饱100就可以吃到饱这种事，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不是会发生吃到饱100块，有没有可能 ？$100 here is only $3 in America. There's no way you could get any sort of a meal in America.For $3. You can get all you can eat for about $10 in America, but that's the cheapest. 美国吃到饱大概至少要$10向上起跳。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纳闷，就是台湾的社会到底为什么会矛盾成，就是你有100元就可以吃到饱的，但是却有166万人就是每天就是没有办法吃，而且因此他有善心人组成一个食物银行。那我们这里面还有提到，就是一个田姓原住民，他从食物银行，他这里主要还是针对部落偏向的部分，他们的就是物质缺乏感更严重。所以我今天就是才想跟各位就我们再来分享，就是说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在台湾，就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忽略了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吃饭的人，然后我们物资其实是分配不均的。譬如说穷人可不可以吃100元吃到饱这种事情，就说我一说100元，即使这么便宜100元吃到饱，我没有看到穷人在那里吃，我要这样讲。 David 是是是， 你要不要来接一下，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就在吃到饱的店，你有看到那个比较穷的人来吃吗？或者你们同学比较经济不好的，他会来吃到饱的吗？ 同学的话可能还是会，如果真的钱花到没得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吃那种比较便宜的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穷人就是拿着他乞讨的零钱啊走进那些店里面，就是坐下来 来好好吃一顿饭。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他们可能自己身体蛮脏的，也不敢进去，或者说他们怕店家不收他们拿到的一块两块或者五块组成的一百块。对，我觉得一种心理上的感觉是这样。 好，那我再问两位老师，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谓的食物银行在美国会不会发生？ Yeah, there certainly are many food banks in America that are very active. Some are run by churches, some are run by other private organizations, few are ru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that depend on those all the time for their food. They would really starve without them. 美国食物银行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很多的教会还有私人的机构，有一些是政府的部门，是会提供所谓的食物银行，确实是有这样的。 我一直印象中美国是饿不死人的，怎么会有那么多食物银行？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even that are homeless. I'm not sure what the numbers are, but quite a few people in every major city that don't have a home and don't have any food, don't have a regular job and depend on food banks and other places for shelter and food. 美国大城市里面的游民是很多的，他们确实是无家可归，没有饭吃，所以是要依靠食物银行以及这些慈善单位给他们供给。 那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台湾是不是比较反而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台湾还是比较富裕一点？因为反而是很多神父、修士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反而就台湾好像看不到乞丐。 我想乞丐应该到走到哪里都有吧。那我想只是说，可能台湾这个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近一点，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社会比较弱势的阶级，他可能可以获得的这种救助的管道也会比较多，就是包括教会的团体，也包括像佛教的这些寺庙等等哦。我想也是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救助体系。不过我想就是可怜人到哪里应该都还是有了。那在台湾特别最近，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可能对贫穷的定义要另外的定义，是说你未必所谓贫穷未必表示说你真的身上什么钱都没有，饭吃不下去或怎么样，而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有很多的这种阶级的观念，会使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较没有钱的人走到哪里都处处受限制。比方说刚刚有谈到了，就是说你可能进到餐厅里面，即便你有钱，可是只是因为你穿的比较破烂，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拿出大钞票或这个信用卡，那你就可能被那个地方瞧不起。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贫穷的现象哦，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这种经济的弱势一种有系统的排除。 其实今天我选这个新闻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呼吁，就是平安夜，就是耶稣呢本身就是一个贫穷人，他来到我们人世间，他其实也是刚开始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今天才想说，既然台湾会有食物银行的这个出现，也代表说真的是我们本身吃得好穿得好的我们，其实我们都还忽略这些正在饥饿受苦的人。所以我觉得借由今天的节目的播出呢，也希望可以把这个消息呢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慢慢再去默想，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或者看能不能出点力能减少这个166万这个数字。这的确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啊。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还要再来听重点歌，我想要来请帅哥 David 来念第七则点歌。 好的，杨志军他所点的歌是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永远记得裂缝中一定有阳光。他的留言是：虽然我给 Peter 的歌曲和留言和去年的平安夜一模模一样样，但这表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和这段留言。 志军呢他本身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毕业，中正游泳校队的杰出选手，曾经当选三角帅哥兼女友死灰中的知识青年，在现场就是喜欢穿三角的泳装的。OK， David 你也喜欢吗？你怎么笑那么开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觉得可以想象， 所以女友才喜欢他。然后曾经获得中心湖文学奖散文组第二名，当年的首奖从缺，他对这个还蛮骄傲的。好，志军呢是长老教会台南德光教会的基督徒，他每周会固定进食，就是饿肚子查经祈祷，所以呢他的女朋友很有安全感。我问一下何老师，如果您的未来女婿是会进食查经祷告，您会觉得这是一个优先的选项吗？ 这个对我而言，每一个人有他为什么要进食查经祷告的理由，所以如果他相信这样子是可以让他与主更接近，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这样性会不会取得入门票一张？ 这个倒不是入不入门的票，而是我女儿喜欢他，这是最重要的。 哇塞，好，这个妈妈太理性。 OK， 那爸爸呢？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fasted on a regular basis as well. So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with someone that fasted on a regular basis in order to devote that time and perhaps that money to God and to his work. Jerry 老师其实就是大学的时代很爱进食祷告饿肚子查经祈祷的所以我才嫁给他啦。 OK, 所以志军有希望啊。然后他目前正在拼公务人员考试，他希望呢现场来宾呢能为他祈祷，因为公务人真的很不好考。OK, 好，他要来点播林俊杰啊、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他希望大家永远呢记得在裂缝中一定要有阳光。 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人生不会只有收获，总难免有伤口，不要害怕生命中不完美的角落，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 第一阶段即将进入尾声之时呢，我要来为全球的听众朋友们选读一段天主教修会修士的真实故事，在平安夜呢为您朗读。天主教圣言会以前有一位外国的修士，他小时候呢妈妈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就跟着爸爸四处的流浪，以街头为家，整天呢肚子都是饥饿的，身上的味道也很臭，走累了就睡在路边。有一年他跟爸爸流浪到不知名的地方，父亲病倒了，他也发烧了，身上呢也没有施舍的面包可以吃了，他感觉他跟爸爸今晚应该就会死在路边了吧，没有神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来了一位神父，应该是吧，他不认识这对父子，却先给他们面包吃，然后呢把他们接回教堂洗澡，再找医生呢来治疗他们，让他这个少年的心灵呢发觉这面包好温暖哦，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和被记得的生命。后来呢这位少年因为感念这位神父，所以立志修道，加入了圣言会，来到了台湾继续从事关怀街友的活动，只要有街友的地方就会有这位少年的存在。耶稣基督曾经说，我是永生的食粮，他借由神父之手带给贫病的父子温饱和希望，如今呢他再把这份温饱和希望传递给下一位，一位也倒在路边而贫病饥寒的街友们。